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我的朋友常源的一篇文章，主题是设计能力的提升途径。专栏已经进入架构演进模块，由于每个人对架构的理解都不同，在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架构设计能力都是靠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在设计实践中不断摸索提高的。因此，在成为设计高手的道路上，我们肯定或多或少有些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当然也少不了踩坑。今天常源分享的设计能力提升路径，希望可以把他的经验分享给你，你可以参考他的提升路径来强化自己的设计能力，在高手的修炼之路上少走弯路。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